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即系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啦。咁样咧，就其实咧，咁我哋而家就去到即系政改去到最后阶段啦。嗱，记得我哋头先第一节嘅时候咪讲过嗰样嘢，就系话阿梁振英就提起你啦，就话吓阿陶君衡吓、啊、当年揾嗰把胶刀去扛住我把颈，我都唔惊啦吓，惊、啊、你班贼碌吓，即系喂，我系从来 咁佢抬举我喎、啊，屌粉肠大镬、啊，以为我同你有路啊，仆街，我同你夹埋呢个嘢真系 系啊，你做咩唔一刀劈埋？佢咧真系你真系好嘢，即系而家好多人真系好好啊，即系觉得好唔 好 啊啊！咁啊，即系 我嗰镬先大镬啊！我事后检讨啊，即系啲温和嗰啲人咧就话：哇，你攞把刀你扛住，即系嗰个嗰阵时系最红噶嘛，佢即系最高支持率都话超过五成嘅支持度嘅梁振英啊嘛。 咁佢攞接凳落去，梗系啦， 系嘛？即系激进嗰班就话：屌，你就咁系咁样扛一扛，佢有 Q 用咩？你唔一嘢劈落去咁啊，所以夹死咯，到最后结果 系啊，真系好，唉，呢个真系喂咁啊，即系嗱。你即系咁今时今日咧，其实个个都疲晒。老实讲，即系嗱，你唔净止话你已经唔落去行把刀行住佢啦。咁啊，即系其实琴日即系除咗社记之外，仲有一班即系吓、啊，即系都系嗰啲即系传统左交，即系落去围佢啦咁样样。喂，咁啊，即系嗰啲本土派嘅勇武嗰啲去晒边咧？喂，即系原本就系话 搞退联啊嘛。 系啊，屌啊，系 屌你真系啊，讲咗啦，建安桥牌搞退联啊嘛，搞内斗啊嘛，追究责任啊嘛，边度系抗争啊？ 咁嗱咁。咁你学联啦，你学生嗰班可能就系咁样啦。喂，咁但系你热狗咧？喂，热狗佢唔使搞退联噶系嘛？ 打拳咯、 啊，咁样飞啊嘛。嗱，不如听下佢而家其实佢喺度烦紧啲乜咧？ 忙紧啲咩咧？咁佢热狗屌 我洗版咁啦，贴俾佢。我而家要公开，我屌你老味，我你知唔知我最捻火嘅地方？ 嗯， 你知唔知最火嘅地方系乜嘢？我点捻解要回应佢啫？ 吓、 啊，我仲捻要回应佢啫？你黐捻线！即系我呢排咪我呢排咪脾气好咗，你哋唔捻记得咗我系边个嘅？你都戆捻鸠鸠嘅，你乜捻嘢人啊？屌鸠你！你死茄咧非冚家铲你啲流罗，你老尾你嚟挑战我，屌鸠你！你嚟挑战我，就梗系要问准我啦，大佬。喂，我话俾你听，而家有几样嘢。第一，你出个乜捻 status？ 屌你老母！啲人出嚟打电话嚟，打电话嚟问我点捻要回应？我屌你老母！我屌捻走几个记者冚家铲。回应乜撚嘢啊，冚家拎！你乜撚嘢人啊？你乜撚嘢身份啊？你约我喺个地方听啊？ 唔系， 系咪通啊？ 唔系， 你夹讲你夹讲。 唔系，我 WhatsApp 佢电话 number 俾阿 Joey 巴士，你试下好似上次麻甩咁，你用你个电话打落去睇下先。你夹讲先。 喂，第一样嘢，你老尾，你要同我打擂台，你系挑战者啊嘛，陈哥。 嗯。 你记唔捻记得你系挑战者啊？而家你系拳王啊？去我要去你嘅场度同你倾，同你签嘢，你食捻咗屎啊！ 嗯、 你真系唔捻记得咗大家乜捻嘢身份，乜捻嘢阶级差别啊！吴家产，朕咁捻得闲，你讲个时间，我要嚟你度，你食捻咗屎啊！ 嗯、 我之前又同你倾啊，屌你老母呢啲捻屌同你好相遇真系唔捻得噶喎！啊，我又摆张台俾你，又捻同你倾呢样，又话倾嗰样，我仲搵紧埋主办单位，屌你老母，我好似跑腿咁，又约呢个倾，又约嗰个倾，又约场地又食，你老母你而家扮捻晒摆个阵啦出嚟，嗯、你连个场都冇，负责人唔捻帮你搞你食捻。 吓、啊，即系佢好，佢就好嬲啦。 O K 喎，我真系冇乜认真听大香港租身啦、啊。 唔系呢个大香港租身夜晚节目。 哦，呢、這个夜晚嘅，咁、 啊、就 唔 帮佢宣传啦吓。咁啊，即系嗱 ，O K 喎，佢真系做节目。掂喎，幾好笑喎，真係唔得，屌我哋真係要做花生台嗰啲主持去學習喎。 咁但係你個怒氣去曬呢個梁麗國嗰度嘛？ 關事個通好精神病患未必頂得順啊！ 嗰個係一個政治嘅問題，我對個人我真係冇乜。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你所做嘅一切嘅行動嘅行為咧，係影響緊成個 movement 啊嘛。咁當然呢條友打唔打拳關我差事咩？ 唔關佢差事。 唔係啊，俾人。打断咗只招都几 OK 嘅， 咁点会去啊？嗱，老实讲，我就真系冇，本来真系冇乜兴趣评论佢单嘢。不过咧，佢讲得咁好笑，你就讲两句啦。喂，老实讲，呢条友食烟多过我， 系咪啊？又唔系 athlete 出身，即系你我都话运动员出身啦，大佬，你点挨到一个回合啊？仲打打 MMA 啊，即系激战嗰啲啊？ 唔系佢咁嘅泰拳好似话， 喺度死梗啦！佢而家借呢个机会去褪啊，佢做完新闻啊，系咪？谷咗人气啦，出咗位啦，话有人挑战佢啦，屌！即系讲埋啲嘢大言不惭啊！咩阶级啊，大哥？ 嗯， 系咪？ 因为佢觉得自己名人啊嘛。 吓， 又或者名人，即系佢同呢个刘罗咧，去只抽咧就益咗佢咁样样，咁啊，即系其实头先嗰段嘢咧，就其实佢又话，即系人哋单方面即系扭去只抽啊，然之后就其实系即系做咗搞个签署仪式啊，借佢个名嚟即系去获利啊咁样样啦，啲乜嘢啦，喂，咁其实就琴日啦。喂，即係政改报告出咗啦，咁佢就话唔值得讲呢个政改报告， 即系讲打拳， 系啦，讲打拳啦。 哇，你真系吹胀喎，真系。嗱，而家你谂下阿爷啊，成套战术，你用足球讲咧，就唔单止左右夹击， 系 嘛，水银射地， 嗯， 系嘛，系咁猜个波，喂，搞到你对手完全系乱晒阵脚啊！吓，你好似对住十个美斯咁啊，大哥， 系， 嗯， 有冇十个美斯咁多啊？ 或者以前嘅朗拿甸奴啊，或者系以前嘅叫做咩啊，比利啊，大佬，马拉多纳咁啊，大佬系咁逼个 fit 啊，大哥，喂，睇下而家啲人配合得几好，系嘛？讲下呢啲嘢，喂，真系几好笑啊！头先你即系 pre 播俾我听下嘅时候，我一路喺度叽叽喳喳喺度笑，咩捻嘢身份啊？屌你老味！哇，我大佬嗰啲粗口流利到，当娱乐节目得噶啦，大家系咪？我觉得佢最后都未必会实践嘅，未必会走去打擂台。不过你已经做咗个势，嗱，呢个人几聪明，我俾你听。唔系我哋唔系谂唔到啊，你系唔好意思做出啲咁可耻嘅行为啫，大哥。喂，讲翻正事啦，系唔好讲呢条友，大哥。 唔系咁啊，即系 播下笑下啫，话笑下长啫，等大家。 唔系，我仲有一样提嘅。咁其实佢当中佢就一样嘢，即系佢屌嗰个，即系嗰个叫 man set 啦，就话佢 咩人嚟噶嗰 个咩咩中意民权啊，咁就话佢好似九十后咁样样，冇大冇晒，就即系即系好似九十后咁嚣张。喂，老实讲呢样嘢，我想讲嘅，因为其实佢自己一班即系支持者咧。即係好撚多都係九十後嗰啲網民嚟嘅，佢又話嗰啲網，佢話嗰啲網絡世代，即係好似九十後嗰啲網絡世代咁囂張。喂，但係問題你啲米飯班主邊度嚟㗎？你貨金俾你嗰啲人咩人嚟㗎？喂，全都呢班人嚟㗎喎，老實講， 嗰啲人啊，其實有時你唔知極值得可憐佢咧，值得覺得可笑。 嚇、 啊！喂，自己三餐都未搞得掂，走去供養阿鳩達啊，係嘛？我哋都唔好意思啦。即系我哋都系叫炒股票啲人捐下钱啫，大哥，即系赢我嗰啲捐钱啫，我都唔好意思，即系叫啲搵差唔得米嘅人，系咪？ 系 嗱，我有冇叫 Vincent 捐钱啦？系嘛，我知道 Vincent 虽然屋企好有家底，屌，系嘛，但系佢搵唔多啊嘛 ，at least at this moment， 我觉得系屌。 OK， 喂，咁啦，即系其实嗱，我哋而家就就其实即系枕住喺呢个仙人掌边有出文嘅，咁阿龙咧，咁最近咧出文都几勤力啦，咁最近你都写一篇文啦，其实之前其实都冇乜机会去讲嘅，咁就系其实咧，即系讲你篇文之前咧，其实最近 Facebook 咧有个动作，咁就系咧，就其实佢最新嘅 update 上面咧，咁佢就系将嗰啲专业啊，嗰啲 status 啊，咁然之后佢系置于喺嗰啲即系叫做系你啲朋友嘅后面，咁所以你而家咧，即系你好难啦，你喺你自己嗰个 Facebook 啊，嗰啲 news feed 嗰度咧，就会见到啲专业嘅 status 噶啦，已经系。 你冇啊， 即系嗰啲 page 唔系 professional 啊， 系 嗰啲专业嘅 page 嗰啲 status， 你好难见到啊。咁点解呢？即系其实嗱，因为有啲人呢，即系或者其实你唔好话有啲人啦，其实你之前都写一篇文啦，就话其实佢而家就想做一个网媒啊嘛， 系啊， 想做一个新闻网啊嘛， 嗯， 咁做一个新闻网，佢最近搞啲咩动作啊？就系搵紧啲 National Geographic 啊 ，New York Times 啊，嗰啲叫做 美国东岸嘅 系啦 大传媒， 嗰啲咁嘅大长传媒，然之后自己搞网媒，咁啊即系溜埋佢哋一齐自己搞一个叫做系新闻嘅一个新闻区啦，系嘛，一个新闻嘅区域啊，咁样样啦，咁变咗你而家搞啲新媒体啦，喂，咁就好头痕啦，系嘛，喂，而家 Facebook suppose 佢一个球证嚟嘅，佢而家落埋场踢波，就同你一齐咧就与民争利，咁佢最近咧，佢甚至乎咧就频频咁去漏一啲咧叫做新闻媒体啦，咁就话，哎，不如咁啦，而家咧即系我哋即系其实你嗰啲即系嗰啲新闻嗰啲内容啊，摆上嚟 Facebook。 啲人唔鍾意 click 入嚟你個網頁喎、啊、不如你索性全部 upload 晒上嚟我邊呢，咁然之後有廣告費就一齊拆帳啦，咁樣 八二分帳，邊個八邊個二呀， 咁啊即係咁 心照㗎啦呢啲嘢。 咁、啊、你就算係五五分帳啊，佢自己都可以搞到好多，即係一啲叫做係 即係 啲 附加費，就令 係啊， 就令到你冇辦法收到你應得嘅嗰份㗎、啊。 所以呢個唔單止呢係 Anthony 講嘅經濟利益嘅問題、嗯、而你 Facebook 呢已經係變成另一種霸權。我個擔心就喺呢度。喺、嗯、政治上呢佢已經係負責咗做一種篩選嘅工作、嗯。因為知道你 Facebook 而家係全球成億人或者以上咧、嗯，基本上用紧噶嘛。 啊，放心，嗯、打唔入中国市场。 佢试叻一啲新闻，系有一套嘅价值喺度，一套背后嘅立场喺度。 嗯， 佢支持个建制，咁你咪好大镬咯。 唔系你见佢 Facebook 支 持？咁佢早排即系呢个朱一伯格，佢都走去即系访问呢个大陆啦。系嘛、 啊？做契弟、啊，准备跪低。 唔系佢仲要有一本习语录咧，喺佢 office 嗰度。 习近平语录啊！屌、啊，真系 咁咪咁，所以我差唔多 好捻大镬啦。因为其实老实讲，你做 Facebook 咧，佢始终系一盘生意嚟嘅，你唔可以期望佢系即系其实系维持公义啊嗰啲乜嘢，同埋 Facebook。 唔系我觉得，如果做一门生意都冇问题。 系， 如果你系比做生意再進一步嘅時候咧、嗯，好似梅朵咁樣咧、 嗯， 你就好危險噶啦。佢個新聞王國基本上係一套主流世界嘅社會價值觀嚟噶嘛， 嗯， 咁就好危險噶啦開始。 唔係你 以前你 Facebook 係一啲小眾嘅嘢， 嗯， 我哋睇到一啲嘢咧係 share 出嚟嘅嘢咧係一啲偏門嘅嘢， 嗯， 或者我哋喺主流嘅傳媒裏邊咧睇唔到嘅嘢噶嘛， 嗯。 但是如果你俾佢而家唔單止係當一盤生意咁做，仲將呢個非主流世界嘅嘢咧變成佢一個揾錢嘅工具之餘，亦都成為你滲透你思想嘅一個目標咧，危險就喺呢一度。 嗯， 唔係你見到即係 Facebook 佢之前咧漏埋嗰啲 National Geographic 啊，嗰啲好彩佢暫時都係講緊美國東岸 Eastern Establishment 嗰班，但未來你問佢會唔會打入去中國，甚至係打入 第三世界國家？係 啦，我哋 尤其佢自己本身佢手頭上有好多啲咧，即係 privacy 啊，一啲 personal data 啊嘛，係、嘛？咁佢自己又買埋呢、這個收購埋呢個 WhatsApp， 而且係用天價買嘅， 係 人人都唔理解嘅天價去買。咁究竟你嗰啲你自己？投资点样回本啊？喂，其实好可能就系会出卖你啲 data 嚟回本嘅。老实讲系， 唔系好简单啫嘛。而家你上 Facebook 都系噶，你上我嘅 Facebook 同 Anthony 嘅 Facebook 咧、啊，已经睇到你个兴趣喺边度噶啦。Anthony 嘅 Facebook 同我嘅 Facebook 就系咧，我以前 search 过啲嘢，我以前 search 过啲嘢，佢就全部现晒出嚟。 系啊， 系咪？我最近一睇已经知啦。你 Facebook 全部啲彈嗰啲廣告出嚟，你已經全部將我啲嘢抄曬啦，係、 嗯、 咪叫 cookies 啊？嗰個叫做， 係啊， 抄曬我啲嘢，跟住就入翻曬俾我，係咁賣廣告俾我、 嗯。 如果日後你連將新聞即係政治或者社會時事嘅嘢都係用呢一套 formula 嘅話咧，咁咪即係話唔單止經濟上有利益，亦都係主導緊大家嗰個思想， 啲、嗯、Matrix 嗰個洗腦工具咁樣咯。其實佢都曾經何時都做過一個咁樣嘅實驗。 Google 都係咁噶， 係、 嗯、 你入 Gmail 都係噶，佢成日彈啲廣告出嚟噶嘛。其實就係你 search 過啲嘢嚟噶嘛。 嗯， 所以邊條契弟你喺旁邊睇佢，屌咁多 鹹嘢， 咁多鹹片嘅咁樣，咁多女人咁，人知道佢梗係要嗰啲乜嘢啦，大佬 係咁啊，女人嗰啲咧，通常見到好多化妝品啊，嗰啲廣告啲乜嘢嘅。 喂，我最近都係噶，我試過一次网上订购 系 fashion 啫嘛，咪不停弹咯， 系 咪？ 咦阿土咁，你多唔多嗰啲咩建制派嘅 page 啊？冇，我大部分系咩咧？开公司嗰啲，因为我参考人哋嗰啲网页， 系 税嗰啲，美国税嗰啲， 嗯 吓、啊，就全部弹晒呢啲啦， 嗯 啊，我冇乜女人嘅，你放心。 哦，我讲建制派嗰啲嘅啫，即系你都要睇人哋做乜咁样噶嘛。 我冇嗰啲，我冇啊，我而家唔 search 啲嘢，屌我都 系嘛，你都唔从政啦，系咪？ 啊， 咁啊，即系其实你个问题好大镬噶。其实而家啲 Facebook 嘅话就即系你变咗就系话，喂，其实你最后屘就系肉锤砧板上咯。 嗯， 就系其实系，即系佢系不断咁样扩大嘅时候。咁其实讲真，嗱，佢搞网媒真系不可不拆啦。老实讲，咁、 嗯、 所以即系 佢唔会漏你花生糖嗰啲嚟合作噶嘛、 啊， 因为你嗰套嘢唔系主流嘅嘢嚟噶嘛， 啊、 你系抗衡个主流社会一套嘢噶嘛，无论喺政治嘅政策啊，或者经济嘅政策上边，都系抗衡紧主流噶嘛。佢点会揾你合作啊？ 嗯、 派钱俾你啊？ 咪、嗯、 苹果咯， 甚至係嗰啲唔知乜鬼涼粉嘅page 都可以走去搞㗎、你見佢咁積極咁樣 approach。 所以其實呢你唔好話即係香港其實呢係好一面倒咁樣去依賴呢個 Facebook 㗎。你喺美國呢好多人已經係即係意識到呢 Facebook 嗰個即係威脅啊，所以其實係咁已經不斷咁樣去發掘一啲即係新嘅一啲社交媒體啊，譬如 Twitter 其實佢自己本身都好盛行㗎。咁但係嗱 ,Twitter 佢一旺嘅時候個 ISIS 佢就會即係佢利用佢嘛，系嘛，就会即系其实去自己宣传自己嘅嘢啦，去自己招兵买马又成啦，咁甚至乎喂招兵买马到去嚟香港都有招兵买马啊嘛， 啊元朗嗰度嗰一班回教徒啊嘛，话搵佢哋真系筹钱啊嘛，讲紧， 咁啊好多呢啲问题啦，喂咁啊即系其实嗱 Facebook 就差唔多，喂咁啊即系嗱讲翻啲国际嘢啦，系嘛，喂咁啊即系最近即系呢个中国咧就想即系佢一直都有一个叫做一路一带，而一路一带其实之前都有一种讲法就系话佢要行呢个珍珠岛链计划噶嘛，系嘛，就系、是、要走出呢个太平洋，咁然之后由呢、這个即系佢自己要行自己一条贸易线路去保障噶嘛，系咪？咁啊即系佢而家呢几日咧，习近平咧就去访问呢个巴基斯坦啦， 好成功喎、 啊，系好成功， 喺个最紧密嘅战略关系，犀利 啊！ 所以咧，有多人点样分析咧？阿习大大嗰个做法，其实佢就系乜嘢咧，都会做到好准。喺今次你睇佢喺面对呢、這个巴基斯坦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其实西方国家都对佢非常之有怀疑，因为点解咧？一路以嚟，除咗呢、這个唔单止一个宗教嘅冲突，因为回教国家之外咧，背后其实佢系撑咗好多咧系反美嘅势力嘅， 系 支持好多恐怖主义嘅活动。你咪记得嗰阵时候，就算啊塔利班嗰班友啊，都系走去嗰头嘅啫嘛。 唔系呢个冇办法， 因为你 even 系穆沙拉夫咧，佢虽然话即系其实系即系协助美国去即系打击恐怖主义啊，咁但系原来佢即系有好多证据已经显示咧，佢同呢个阿盖达咧眉来眼去嘅。 佢打几手 系啊，打几手嘅其实系。 嗱，第一方面你又同美国佬话我帮你打击恐怖主义，其实根本你背后你喺培植嗰班人，你养嘅嗰班人系同北韩一样啫嘛，即系烂仔。 唔系，其实然之后 要挟你， 养贼就自壮， 养贼就长期攞维稳。费即系攞美国嘅维稳费 系嘛？另一方面，你又同阿爷眉来眼去 啊！ 而家建立嗰个咁紧密嘅合 作，即系食几家茶礼咁样样。 唔系，但系你睇翻佢个地理位置，你见到佢唔养唔得啊个状况。个原因系在于佢嘅脚，佢嘅国界同阿富汗咧系画咗条直线喺度噶嘛。咁佢北边嗰度咧就有好多嗰啲普什图族嘅社群，嗰啲系穆沙夫好重要嘅表源。而嗰一班人系同塔利班同阿尔盖达系咁好咁有关系嘅时候，喂，我做穆沙拉夫，我冇办法唔 peace 呢一班。人嘅，对未来选举系极有关系嘅。同时间佢同中国接壤嘅时候，喂，当习近平同佢讲，喂，你要搞呢个中巴嘅呢、這个经济合作带嘅时候，喂，咁我咪唔需要再开辟嗰啲立立杂杂陆路嘅又危险嘅贸易路线咯。 所以咧，我总结到咧，习近平咧，佢而家呢一个嘅外交同埋内政嘅路线，其实佢乜都做。乜都做一餐，得就得，唔得都食忽得，冇所谓。点解呢？你作为一个领导人，其实好少系咁嘅。嗱，佢正式上台唔系好耐啫，系咪？真正当权唔系好耐啫，但系佢样样都搞嘅。你真系睇唔到佢重心喺边度噶？嗱，外交上你谂下，亚投行，又积极好搞落去， 系嘛？ 去沟啲第三世界国家。就算英國都俾佢溝埋，係咪歐盟部分國家都俾佢搞埋？ 唔係成功孤立到美國同日本啊！ 冇錯，跟住咧，你而家同唔同嘅國家建立呢啲咁嘅關係，除咗係經濟上面嘅利益之外咧，亦都係睇緊呢一個嘅政治嘅背後嘅陰謀喺度嘛。而對習近平嚟講，好似賭馬咁樣，長長埋，冇所謂，係嘛？我條馬攬總有機會中嘅。即系我同一个 logic 去谂嘅时候，系咪啊？三场输两场都有一场赢啊嘛。 唔系，其实如果你咁讲嘅话咧，佢 同埋冇真输噶嘛。 可以佢买咁多手嘅话咧，你系意味咗佢已经固咗权，即系变咗就系话喺政治上面咧，喺国内啦，系唔会话有一个叫做系一个阻力啊。 我唔敢讲。我而家觉得咧系睇唔通， 系 究竟佢系咪借呢啲嘢嚟固权啦，定系话佢固权先系搞呢啲嘢咧？我觉得两面都有嘅 ，Anthony。 啊， 嗱，你個分析我唔敢話你錯曬，但我亦都覺得好可能佢係借呢啲咁樣嘅外交嘅舉動嚟顧權噶嘛。 嗯， 亞投行係啦，同呢、這個巴基斯坦搞呢壇嘢都係啦。 嗯， 借做呢啲嘢嚟鞏固自己嘅權力，鞏固自己嘅權威。 嗯 ，rather than 佢真係能夠咩？所以好多中國問題專家寫美國嗰啲咧，而家覺得係完全失望噶嘛。 哦，沈大偉嗰篇文啊嘛，就講緊中國崩潰邊緣啊嘛，講緊。 唔係，佢認為中國而家係倒退緊十年前。 嗯。 而家嘅政治自由度，甚至乎而家嘅控制係比以前更加嚴密啊嘛。但我唔係咁睇，我調翻轉頭諗咧就係、是，因為我經過六四嗰陣時候嘅經驗啊，嗰啲咩中國問題專家嚟寫美國嗰啲啊，屌個個都話中共倒台，咪屌都倒唔到。今次佢認為咧係習近平係穩如泰山嘅時候咧。你應該逆向思考， 嗯， 佢可能咧個倒台咧，好似蘇聯咧更急劇， 嗯， 或者係大家完全都預估唔到，因為佢係一個 back box 嚟噶嘛， 係， 嗯， 完全估唔到， 嗯， 所以你話究竟佢而家係鞏固緊自己嘅權力，所以可以做好多嘢啊，係咪？包括炒埋香港嘅股市啊，定係還是佢係借炒香港嘅股市你話俾人聽我好掂咧？ 嗯。 但系其 边一样系因，边一样系果，我觉得系应该要值得分析 嘅。其实咪反对佢更加唔掂咧，即系尤其是当你见到喂，即系中国保七都咁辛苦，喂李克强 ，exactly 阿龙，我就有呢个假说， 嗯， 我就话佢可能好唔掂， 嗯 嗯， 但我哋冇一个人睇得透， 嗯， 我就系从逆向思考，所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即系佢而家稳固如山嘅时候，认为佢大倒退嘅时候，加强社会同埋政治控制嘅时候，我调翻转头谂，其实佢而家系最危险嘅时候。 唔、嗯、系，所以你见到东盟国各国咧，即系尤其是咩印尼啊、泰国嗰啲，喂加亚投行之后话，喂你个亚投行不如摆我度搞啊，反正你嗰边我都睇唔透嘅。系啊，所以其实你中国成今次搞亚投行、搞一路一带成功咁样孤立咗美国同埋日本，唔代表佢冇麻烦噶。 嗯、 因为你搞咗一个咁大嘅联盟嘅时候，咪做咗卑斯麦困局咯。喂、 嗯， 我要 please 晒所有人系冇办法嘅。 嗯， 但问， 所以咧，我用我头先个逻辑咧，我讲翻转头咧就系、是，我哋唔好睇一时一刻嘅成败。 嗯， 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个运动里边咧，我哋面对最大嘅敌人咧系共产党啊嘛。 嗯， 共产党一个专制独裁嘅国家，养活13亿人民，用佢嘅话语嚟讲。其实我哋面对一个非常之庞大嘅对手， 嗯， 我哋唔怕，好似哥利亚对巨人咁， 嗯， 我哋输几场俾你， 嗯， 但系佢一冧咧，就系、是、我哋赢嘅时候， 但 所以我哋唔好睇住嗰啲小恩小惠啊，屌，嗰究竟你揀千二人啦、啊，定系还是有个即系开三两道闸，有入闸有出闸嘅普选啊， 嗯， 我哋唔系睇嗰啲啦，已经， 嗯， 如果你从长远嘅角度嚟讲，如果我个逆向思考咧。系唔錯得曬嘅話咧，或者睇翻佢而家嘅表現咧，其實佢而家已經係最 precarious 嘅時候， 嗯， 佢先要咁做， 嗯， 佢先要咁樣去顯示自己嘅權力，顯示自己嘅權威，顯示自己嘅聲望， 嗯， 如果唔係佢使乜做咁多嘢啊？你諗下，我哋個節目裏面都分析唔少啦，喂，佢菲律賓又同人哋搞一大輪，日本仔又搞一大輪， 嗯， 馬來西亞又搞。好似惡霸咁啊，大佬！ 唔係嚟緊有泰國啊，開運河啊，作通呢個嘅南中國海同埋呢個印度洋、啊， 係咁開旗。 嗱，一方面咧就係、是、同嗰啲國家嘅關係咧係好緊張，另一方面咧、嗯、又派 好多生意來往， 係、啊、你又派翻啲糖俾佢，咁你都搞乜嘢咧？ 嗯， 我真係完全理解唔到啊！ 嗯， 係咪日本仔又成日呱呱嘈對住佢？你、嗯、當然咧，佢背後因為美國嘅問題啦。系咪日本仔又抵捻死嘅？老实讲，喂，唔讲都要讲。喂，人哋德国有冇讲咁多次叫佢道歉噶？ 嗯， 好深啦，安倍晋三。跟住喂，屌，我有时睇到啲新闻，我都瞒到阿妈都唔认得。明明小泉纯一郎就道歉咗，跟住而家就话呢个安倍晋三唔去道歉，系咪？ 悭咩事？ 喂，如果我系老共咧？我啊真系冇同佢咁嘥时间咧，喺度纠缠一个靖国神社嘅问题。唉、哎，你中意拜就拜，大哥， 嗯， 系嘛？你而家财大气粗，我咪 stop 咯，我咪 stop 我对你嘅嘢咯，即系嘅经济上面嘅合作啊，经济上面嘅交往啊，之如此类。你又唔舍得、啊， 嗯， 系咪日日都喺度纠缠我咁戇鳩嘅问题？ 嗯， 唔系呢个戇鳩嘅问题入边系有嗰个钱嘅问题啊嘛，讲紧嗰个赔偿金啊嘛。 冇啦，当年国民党咪话唔捻要人赔偿。 嗱，国你都 跟住你日本仔 讲啊嘛， 跟住你共产党见到呢一个嘅田中国荣都话多谢呢、這个日本仔打中国啦。 但后面冇讲话唔要赔偿金啊嘛。 但有冇人攞啊？冇啊嘛。 佢攞低息贷款。 喂，而家日本仔有几多钱啊？你自己财大气粗，你多钱过日本仔几廿倍啦、啊，大哥。 都唔系嘅，即系你佢就系讲呢个即系外汇储备咧，即系呢个美元资产嚟讲咧，即系美国唔系即系中国已经俾日本爬咗头啦。即系而家美国争边个钱最多，一个最大债主系边个咧？而家系日本啊，唔系中国啊。而家 其实咧、啊，我讲过好多次啦、啊。如果你系大债主嘅时候咧，你仲惊？因为俾人捏住个春袋，大哥，所以咧，我估阿爷咧都醒目噶啦，开始唔做呢一个嘅美国大债主啊，发觉咧，你越争我多钱咧，你真系 default 嘅时候咁啊 PK， 当然机会好微好微好微啦。 但又咁讲啊，你即系透过呢个沪港通食咁多港纸、其实你咪大量买入美元资产，咪继续俾人捏住春袋。 唔紧要，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讲翻而家个国际嘅政治形势咧，确实咧系真系乱晒大龙。嗯是完全分析不到，而我估计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过程里面是很危险，越来越危险、 所以香港现在最佳的玩的时候、 没错，香港也是一个棋子、你想想他上次处理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 prudent 的做法、不让步不镇压、是对的，他真的醒到晕，所以呢最后赢到我哋尽债。屌我哋所有嘅筹码都冇喺台面。 唔 係佢要再储。 佢就真係佢係好似德川家康㗎嘛。佢係忍到赢咗佢係。而家边啲人唔忍得啦。其实就係退联嗰班人唔忍得喎。係咪 嗰班人有多系佢嘅人嚟㗎。 唔即係或者咁讲，即係其实系信咗退联嗰班真心交唔忍得㗎嘛。即係或者系嗰啲叫做系快啲成日讲佢嗰啲叫做冲动本土派唔忍得㗎嘛。 唔系啊，而家你激惨咪惨咗咩嚟緊㗎啦。学联一 Q 清台。 系。 清晒台啊。打屎碌架咁啊俾人哋。係咪自己一个波都未入过啊。 喂，但呢个系咪一个检讨嘅好时机呢？即系我哋成日即系用左宗棠嗰句说话啊嘛，喂，唔经过呢个咁嘅大败，我哋唔会得到再做嘅机会啊嘛。 同意啊。中国人系咁嘅。蝗虫系咁嘅。佢唔会预估到未来呢去避免犯嘅错误嘅。系不断 repeat 自己嘅错误。我睇住啦，由雨伞运动到今时今日而家咁嘅状况。就是我哋自己堕落嘅一步，因为我哋疯狂啊嘛，咪要我哋灭亡咯。上帝系公平嘅， 好啦，差唔多啦。咁啊，你阿土伯下个礼拜系咪即系 喺勾结外国势力啊？唔喺香港 系嘛？咁我哋系咪要即系与未来对话咧，大佬？ 如果听晚录得到咪录咯，因为星期六走啦，大佬。 唉，真系 连录两集啊！如果录嘅话，唔系都系三集添啊！又怒炒花生，又党国笑谈，又大军阀。 唉，所以呢个真系啊！ 不如咁啦，叫 Vincent 顶啊！大军阀，屌，怀念佢咁嬲梁丽国同 Roger， 佢两个顶咗佢。 叫搵啲女翻嚟顶就差唔多，好，今日差唔多，拜拜。 拜拜。